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憐憫，大聲台，還聲於民。 裡面有任何恐嚇性的言論或者是大大小小的暴力行為，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的。當然不會受犯啊，你不認識我啊，妹妹你不認識我啊，受犯的。在諮詢階段來講，市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希望借今次的機會詳細地講完整個諮詢的過程。 為什麼不可以像以往往後碼頭那樣安排呢？喂，這樣就好離譜，即是現在先定，先定你先。其實這個我覺得是一個不可以接受。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 余若薇，Hello，5:11，大家聽緊係D100，這個叫大聲台，風波裡的自由風。今日直播室有我啦，鄭兼涵啦，仲有余若薇啦。大家好，阿森哥咧就因為要6點鐘，佢做完嗰啲正經嘢嗰啲，即係要揾錢。呢個唔正經咩？嗰啲揾錢嗰啲養家養妻活兒。 呢度係行公義，余若薇都係㗎，正經㗎。余若薇都係㗎，真係，我要多謝余若薇啊！佢有個客，招呼緊個客，佢都要走嚟呢度。啊，你知余若薇一個鐘頭幾多錢㗎？你問下我最清楚，我成日打官司，我哋俾佢嘅錢唔夠佢講一分鐘嘅。你打官司嗰啲人哋，你李柱銘收你嗰啲友誼價㗎啦， 有添牌㗎嘛？ 都很多錢的，有友誼價都很多錢的，真的這個專業人士。說真的一件事，岔開要說，我做徒弟的時候，我的師傅就是李國能，那時候他教我一件事，他說你呢，如果將來人家朋友叫你打官司也好，他說你收錢呢，要不就收足，要不就不要收。 不要那些什麼幾多折幾多折那些，我到今時今日還記得他當時那樣做壞規矩，但是很難的，所以譬如你說一個官司，你不同開刀，你開刀我都可以說我跟你這個開刀5個小時或者6個小時，你打官司不是的嘛，你對面那個人，你以為你打一天，你對面那個人跟你拖你3天， 我們試過了， DBC那時候逢6點鐘答得正的每天，他就會拿一疊2呎高的文件來給你。 明天繼續不是6點鐘，等我們打電話給我們律師，你不能走，你知道要付多少錢，接著給兩尺就說笑給你去看，這些就是司法版權，幸好你不是那些人，不要說那些這麼悶的事，我們說一些正經的事，都是說司法，因為那些人際改革，又牽涉到前 律政司司長李廣是梁愛詩，你知道全康說沒有人，阿師姐是師姐，沒有人比二不倫就不是他比你厲害，很多人都說怕了我，但你不要又舉例啦，你不要經常拿比喻出來，你最喜歡的，原來阿師姐也很厲害，真的比二不倫。為什麼呢？搬機場， 他說這些東西如果你一搬得變得太快，搬得太快就亂了，好像港內磁層磁磁，當年搬機場，其實他又不知道，你知道我做飛機的，其實當日有一件事很厲害的，香港啟德搬去赤鱲角，整個機場是24小時完全無縫交接， 事後出現的問題只不過是電腦出現問題，是那個叫什麼，即是新機場的電腦系統出現了問題， 令到行李亂了，拍機又亂了，其實很多人不知道你去機場，你看到機場的你都可能不知道。 那個牌是轉動的，即是哪一班機，哪一班機，其實那個就是整個機場的靈魂。很多人以為我去看看班機幾點鐘到，幾點鐘去接飛機，幾點鐘送飛機，你不知道那牌就是靈魂，那個就控制所有飛機安排哪個閘停，然後行李怎樣去哪條帶，去哪個旋轉的盤的拿行李，全部automation的，就由那個就是那個大佬來的。 我聽見梁愛詩這個比喻，如果我們政改改得太多，就好像搬新機場那樣混亂。第一，我覺得他比喻不倫，其實根本不需要跟他說，不可以比機場，但是我又覺得，喂，我當你比喻好，那怎麼辦呢？你是不是好像說， 如果我們搬新機場又啟德搬去赤鱲角就會很亂，是不是這樣？所以我們不搬呢？是不是現在我們還在用啟德呢？我覺得你這個比喻是不是意思，就是說我們政改由現在小圈子一改到去真是真普選，就會好像機場初初的時候那麼混亂了。那怎麼辦呢？那是不是就是說我們用赤鱲角，我們用小圈子呢？ 還是我們的真普選，即是我們不是像長遠，好像到我們現在說回我們新機場，喂，世界級的，是不是？你初初開始的時候，你說的電腦系統壞一點，那沒辦法啦，你有時真的會有這些事出現的。那是不是因為這件事，你就直接說，我機場都不搬了，或者我們今時今日都是還在用一些舊的制度了？ 你明明你的社會轉變的嘛，大家都知道管治出了問題，所以政改為什麼是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期望呢，一來就是你基本法已經承諾了，二來就是你有些標準的嘛，我這個真是最生氣的諮詢文件這件事，就是一些標準它都完全不提的，就是你譬如你真的落實普選，你是有些標準要符合的，它完全沒有提的，它就反而跟你說一下經官講什麼，當是這些是標準的，這些是框架的，然後找一個機場，就是剛剛開始運作那一下的 電腦出現了混亂，就拿來作為說，所以如果你政改你要改都八九不離十，我覺得這些說法真是證明他的思維有點問題。當然有問題，我立刻駁他，你給一些比喻來聽，很簡單的事，你搬機場一天，如果我們當年1997主權回歸7月1日，彭定康走了，然後董建華上場立刻就 選舉，那你就可以說，那可以有混亂。剛剛之前是由英國殖民地，他今天都這樣說，以前英國派港督來的，突然間睡醒覺那天變成選出來的，不是啊，他變成再做選舉，那當然亂啦，那你選過的，那選得出來又怎麼做呢？那他呢，我會同意他的，我起碼會，你這個比喻好，喂，經過了16年了，即是現在說 搬新機場如果啟德搬16年都未搬好，16年停了，他記不記得，他還在發夢，他還在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烏 每天起床刷牙想想死了又一天根本比爾不倫經過了十六年怎可以說會有混亂呢如果我們香港人做事連十六年循序漸進你都知道我永遠沒有耐性整一年由主權回歸之後講循序漸進講足了十六年究竟要循幾耐罪 現在的人,你不要聽,現在的建制派都在說先待著,這個不是最終的,不是2017是最終的,我說不是吧,騙了我們十幾年,現在還說還繼續循序漸進? 現在他在用什麼招數呢我都想告訴你看到陳雲毅、政壇高人、建制派現在每個人都在哄市民尤其是哄泛民主派就很簡單的今次你不要就沒有了 Nothing or all 還要他要有一條反轉頭我覺得你不要說惡人先告狀但至少是本末倒置地說如果你是這樣就是你拖垮這件事你總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但事實上我覺得我都要告訴別人我們不是要求很多的我們不是要求最完美最理想最平等的我只是要求一些符合基本原則的東西他都是這樣跟你說你們忍一下忍了百多年了 如果你今次不支持政改低低地慣鋪隱辱負重又好跪地起豬乸又好寧為雞口又好什麼都好如果不是梁振英就做多五年他用這件事嚇你們因為你講起貪民主黨我覺得一定要講回梁愛詩因為他上一次民主黨做法都跟梁愛詩有關我覺得我們應該看回梁愛詩最近講這個搬機場論他怎樣講法我們講完一大輪他比喻不倫不如看一下他片看他的影片聽聽他的生弊 如果你公民提名根本不需要提名委員會公民提名你也要有一個有系統有一個制度去能夠保證公民提名是真真正正不同的人個個是選民即是他是有份投票的這樣來到提名換句話說你選一次先你的提名那裡你要做一次登記的手續 對過他們的身份證然後才可以否則你就站在街上有些人可以簽十次八次 1998年 我們搬機場的時候很多東西都是同一個時候來改變就會引起很大的混亂包括當時轉地方轉電腦的系統轉貨運的營運者 所以在這麼多事情一起改的時候而時間這麼緊迫我覺得是盡量希望是比較用穩陣的方式去進行普選 怎麼叫做時間很緊迫如果我們現在說就算現在說2017落實還有一段時間怎麼會很緊迫不是一天24小時來搬地方還有我覺得他有點誤導公民提名就是預選一次如果你說 一個小圈子的提名委員會才是預選一次那個就是預選一次他這個千多人跟你選一次但是公民提名的意思也不是一定是廢了提名委員會因為譬如我們現在講的公民提名就是什麼呢你都有提名委員會的他組成當然我們希望他廣泛代表性但是你 就算提名委員會你都不是說永無限制或者不可以有一些有合理的限制例如你說每個提名委員會他可以提名一個人這個是一個限制或者你說每個候選人他不可以拿多過200個提名票不是防止他拿了所有這個都是一個合理限制另外一個限制就可以說譬如有一個候選人他拿到譬如7萬個公民的提名大家都推薦他你這個提名委員會都接 立這個人成為一個候選人當然你可以看看他這個人是不是足夠40歲是不是香港住了20年其他地方有沒有居留權你看他是不是符合條件如果看他符合條件他又有廣泛的支持那你就提名這個人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做法 為什麼說這是預選一次呢我不太明白梁愛詩的說法 他根本就比喻不倫都是那句他一味就是很簡單的我們好像有一個叫做選民登記的是啊選民登記是很完整的 這個是比台灣好得多 我們選立法會都是要拿選民的 提名的嘛又是選了一次了如果這樣說都做了是不是都做了所以有時譬如你說林鄭月娥說香港人經常說公民提名其實她不明白我怎會不明白呢我們每個選立法會我們都是拿公民提名的如果我選港島區我就是港島區拿100個提名就不可以拿多過200個因為你拿多了那個政府就不數你不計你你可以拿多少少穩陣可以一兩個或者錯了或者有少部分錯了但是你不可以 超過200個他不跟你核對你不要做法很簡單譬如鄭經翰你要選我就去選舉事務處我說我是余若薇我登記了選民你給選民證書證明我是一個登記了選民然後我將我的證書交給你鄭經翰你就去周街很辛苦去拿但是香港你一個做法很簡單譬如鄭經翰你要選我就去選舉事務處我說我是余若薇我登記了選民然後我將我的證書交給你鄭經翰你就去周街去搜集一些證書每個人如果你想行使你的提名權的話你都去拿一張證書你又不需要告訴選舉事務處你喜歡提名誰你就到時就買大眼看看誰你喜歡的剛心水的將你的提名證書給了候選人候選人很簡單他喜歡數夠那麼多張證書他到時就進去給你的提名委員會我拿夠那麼多張你數一數合不合我又其他條件又符合的 那我就其他條件又符合的絕對行得通所以為什麼施姐說是預選一次沒有預選不是在這裡總之一句說完你跟他爭論沒用現在開始發現你跟這些人爭論浪費我時間我以前都喜歡跟你爭論現在根本就告訴你他就是不給你他就是有篩選我們爭論什麼我們唯有跟他爭論一件事你為什麼不給我選 但是你知道現在電視電台很多都只聽見他們的聲音沒有啊你現在所有主流傳媒都是幫他做打落打鼓的所以我很害怕你看到為什麼這麼急為什麼要動啊李慧玲現在知道了他陪完全配合的時間表就是這個政改諮詢方案出來前一個星期要收他要收了把聲音不簡單你看到的有計劃的有預謀的 我真的很害怕最近你知不知道見到多了很多新聞網站出來這些是全部拿維穩費的就是用來打這個駐場新聞的遲些就沒有下面DBC我們當然知道了隔離鄰舍現在大興土木大把錢花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有錢我們沒有錢我們還在這裡我們現在還在這裡總之我們很開心我們窮得很開心有庭眾支持 有骨氣開心你給維穩費我又不會要總之我就告訴聽眾你都要理會維穩費的如果不是你支撐不住你要天天開台你燈油火總之大家都知道每天開張做生意我們提供免費服務我們每天的支出是7萬元你想想自己有聽到要懂做還有些錢剛剛夠玩到明年 如果沒有就玩完了出年什麼月現在的錢是去到五月而已但我們快要收費你好過我們公民黨一點因為我記得我們公民黨開黨的時候每次看看我們的財政我們還可以支持幾個月 三個月左右就是這樣下我聽你這樣說很開心你都可以撐到今天我們已經熬了八年如果D100根據我們的經驗如果可以熬到兩年現在熬了一年如果熬到三年就很穩陣了即是還有兩年如果熬到三年我認為D100可以有個 sustain power 可以繼續持續下去 你可以想像一個月你想想你燈油火蠟都很厲害的尤其是那麽大還有人工要多謝好像余若薇那樣很多我們的同事尤其是主持都行公義的不是沒有錢但不是很計較<笑> 我們是開心的，你想想商台也好， 現在DBC也好， 他們一個月的洗費等於我們一年的洗費。其實我們同事要多謝同事，我引以自豪的，我們可以用十分一的資源可以做到比他們更加好的事，但要撐下去，靠聽眾支持。希望多些自己有聽，除了香港還有海外的華人都支持。我們現在全世界有 我們第一的了，有會裏面有任何恐嚇性的言論或者是大大小小的暴力行為，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的。當然不會受犯的，你不認識我，不會你不認識我，受犯的。在諮詢階段來說，市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希望借今次的機會詳細地講完整個諮詢的過程，為什麼不可以好像以往皇后碼頭那樣的安排呢？ 喂，咁好離譜喎，即係而家嘉定先，鋸定你先喎，其實呢一個呢，我覺得係一個即係不可以接受。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余若薇。 回到我們節目時間，現在是5點37分， 我們電話旁邊有位聽眾陳先生，陳先生你好，陳先生你好，老陳，你想說什麼老陳？余若薇你好，關於公民提名大家明白的，不可能會有的，大家明白的，就關於提名委員會現在是1000人的，現在沒有提名委員會，現在的選委會是1200人。 想去遷移，我的構思方案是怎樣可以做到是公民提名呢？我不知道，是否余若薇大律師，你可以參考我的說法看看行不行。即是我加了1000人進去，那1000人是全港市民選出來的，變成認受性就強一點，還有大家遷移對遷移最多 再來過,變成建制派永遠不可以給1500人選出來 那你想著新增的1200人是怎樣選出來的呢? 新增的1200人有幾個方案可以做出來的 第一個,18區裡面篩選 每區去選陳先生,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第一,我不會接受任何篩選的 你怎可以在這個時候做諮詢？你已經說一定沒有公民提名，他的諮詢文件是這樣看的，但我們要去爭取的嘛。你現在已經幫他想定事情了，人家打你，很簡單，我有舉個例子，有一條在街上要打你，你就說打就要給你打，你喜歡打給我選擇，打心口位就打肚腩，哥，你亂說，老陳你又在這裡， 打我要害，不是吧？ 還有一件事,陳先生,你建議那件事,其實真普聯有3個方案 其中第二個方案,即是他的B方案 都是在18區選人出來的 不過我自己有很大的保留,原因是甚麼呢? 譬如陳先生,我不知道你住哪個區,我當你住筲箕灣區 陳先生說我去筲箕灣區選 你真的不知道怎樣才可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選，還有你那個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我告訴你我當年最反對就是把區議員當作是直選的成分現在知道區議會全部都是被中聯辦控制的你把區議員放進去你就告訴你有民主的成分我就告訴你有西環成分 我不是用選區議員的方法選只不過我說是用18區的區去瓜分去選用那個分額選出來的為什麼要做這些事這麼無論相財因為我們現在有合資格的選民有300多萬可以了講完了到下一個張先生我都想補充一件事陳先生剛才說我們好像不是好像選區議員那樣選的我們另外一些方法選的不要選政黨我告訴你陳先生聽現在很多那些話自己去選那些都說自己是獨立的候選人來的他都是沒有政黨的但是你信他就真的浪費了因為他沒有政黨根本是沒有可能去選的事實上的後面全部都是全部沒有民主黨的我們聽聽張先生張先生的意思你好 喂你好張先生張先生的意思你好喂你好我想說因為我昨天看報紙或者看文章張瑞輝寫了一篇文章我覺得他說得挺好就想讓大家參考一下大家多點意見想一下他說他那個公民提名我們是不應該是爭取的而公民根本必然是有權提名的根本不用爭取的他說你沒有權投票我當然有權提名我投票也有權為什麼我會沒有權提名呢而香港從來都是以往你選立法議員選得過那個有份投票的那個人就有權提名了就算你是選董建華你就是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那 那些人就有一些人就又可以提名又可以選舉，而有一些人都是香港人，只可以選舉就不准提名，不公平。我很明白張先生的說法，我亦都看了那篇文，但他就說因為好像你說那樣，我們大家都有權，所以根本不用爭取。 第一部分絕對是對的，如果我們有投票權應該就有提名權，如果我們有選舉權我們亦都有備選舉權，大家我們都同意，但是你說是不是不用爭取我們就自動有呢？現在很明顯就不是了，你想想剛才陳先生打電話來，他都說老陳都說，你要安排一下。 根本就安排一下，你好像你說台灣那樣，他可以整到有的，基本上沒有說不准的嘛。 現在大罪弊的解基本法的人有權去解的，你說給你聽就是不准，好像梁美芬說他跟李飛吃飯，問李飛告訴他公民提名是不符合基本法，李飛這樣說的，他說了就是皇帝出來頒聖旨就行了。你不知道李飛是陰差大臣<笑> 他什麼時候拿了真正紙出來我都沒有見過，我都想見到白紙黑字，我都不可以接受，你可以有你那個，好像剛才那個人都可以，你可以有一個人都可以，總之你都要給香港人自己可以提。 總之要搞個制度出來就是這樣。好啦，香港人真的很合理，我覺得張先生就是講中了問題，大家都是香港人，大家都登記選民，為什麼你有提名權，你在那個提名委員會那裡，我沒有提名權，我還怒氣，我跟很多人有持相反意見，譬如我是選民，我是香港人，我提名了余若薇了， 我有一萬個人，一萬個鄭兼漢提名了余若薇， 你不是一萬個人，即是一萬個好像你這樣的人 提名了余若薇了，為什麼要給你那千多個人去審查我呢？ 我經常問這個問題為何他威風我如果你有沒有一萬個李嘉誠人家接受了已經很開心了我不開心了為何要給你 不是行禮如儀我就沒所謂這個就是我們的意思去負責去檢查是否堅定流的不是一萬個真的全部鄭經翰的當然要檢查一萬個鄭經翰提名一個鄭經翰那當然要檢查要檢查我不讓你檢查我是檢查但我不是讓你去篩選不是讓你篩選但你行禮如儀你是要照按本子辦事你看看這些證書你的登記選民的證書是堅定流的是否堅定流的 沒理由有十萬個鄭經翰的嘛你可以說有十萬個似鄭經翰的人的跟那個發電視牌一樣即是說你有十幾萬人都覺得你應該這樣你們在行政會議那班人在入陣英鄭英華比你香港有七百萬人了對不起不是比你少數人那十二萬人阿姐阿莊的好了多謝你電話我們今天在廣州的蔡先生你好蔡先生 你好阿鄭大班和余小姐我覺得都是那句你們有時不是分大陸人香港人的問題但我覺得第一你們不要再捲入去跟他們經常糾纏怎樣談過到最後我百分之一百可以告訴你你不用一定會有篩選有成其實你們就像近時我們共產黨 簡單一點因為其實你們香港的人都是漁民愚蠢的魚簡單一點比他們容易知道你知道近時我們毛主席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就將這句話植入腦裡就可以了公民提名就最簡單最容易不要搞那麼多其他人根本都不明白一定要簡單一點做什麼有簡單的不重要做複雜就等於那時候你們那個 梁家傑有得選是老闆有得選是老闆有得選是老闆就一定要植入去做一些簡單一點簡單幾句就容易植入去就不要你們再爭論那麼多捲入去就中正中道如果我的想法就是你們應該要是我就原地踏步我告訴你你只要通過了這件事的話你這輩子到不說說2047我想到今個世紀你都是這樣的方法選出來的所以你 要不就寧可原地踏步另外一個就是行你說現在這個時候有篩選你告訴我何時可以沒有篩選你說出來的那沒有緊要一屆兩屆過渡大家有妥協的你不說明就像上次民主黨那樣 搞完那個就變成合法性那個可能你們都你要跟著那五個區議員永久了我想你們都很難將那個功能組別撤走了我同意你說的我只是說過了如果你這次被他過了這個政改方案我告訴你就遲之有行了有一段時間你想改都很難非常同意所以你們一定要告訴他不要經常再說這件事 如果你還是這樣說句還有一個叫哎呀不拿就笨了不拿就不拿不拿會死嗎我可以告訴你不拿他有一個危機他跟全世界交代不了他現在你說嚇你還有你就由得他現在這樣選吧我告訴你他怎樣選出來你一定有問題的因為他不可以好像我們現在在裡面這裡那樣樣樣都封鎖你那怎樣選出來你們下一樣會不會一樣無形受性其實是很好玩的比他玩爆彈你們就不要經常捲下去何文之朗捲下去其實其實這個其實最後條件是好像你們公民黨這一堆我覺得是專業人士大領的潮流你們經常都很怕人跟著跟下去人家怎樣怎樣你永遠不會帶一個潮流的看看人家怎樣我那頭那頭那頭多一點就站那頭我那頭那些人就不要出聲了你立刻好像大班說暗春那樣縮下二邊 多謝你的話繼續支持我們多些打電話進來別被欺負人聽他們的經驗很重要七點千萬不要上當意誠吹不要被嚇親現在我們電話旁邊有今天在九龍東示威的藝術界人士黃宇軒的黃宇軒示威的時候準備示威其實不如不要說是示威就是未曾走過去已經被人圍著來打了將示威牌都弄爛 黃宇軒你好你好鄭兼漢還有李怡若薇在我旁邊你可不可以說說今天的情況跟我們實地報導好好好其實我們幾個參展的藝術家入場的時候已經很多阻撓了其實今天那個是什麼你不如說一下因為聽眾不知道你說說今天的事件是香港深圳雙城的建築雙年展 有很多關於城市和建築的藝術品其實是由香港建築師學會搞的但因為他們放在起動九龍東那裡去做所以其實事前已經有很多文化工作者想去示威因為其實起動九龍東的項目是在摧毀他們的生計的我們事前知道今天梁振英會到場就覺得 我們這些參展的人既然可以進去怎麼都要做一些事情即是打算進去就要抗議了就像中大上次那個女兒還有今次沒得篩選一定要讓你進去他不是的我們入場的時候已經想篩選了譬如我跟陳劍青和陳可樂一起進去的有時有些人都出面試過威如果查到他都不想讓我們進去但幸好後來看到我們是真的參展的人他都迫於無奈讓我們進去但接著還要找一群人夾著你們我們差不多坐在場的最後其實現場大概200個人左右我猜大概保安可能都超過60-70個人即是一個看三個 其實我們坐到最後已經有一排保安十幾個人是在我們後面的我們入場的時候我們就寫了一個標語就是寫著無恥特首令文化藝術蒙羞的原本就打算在梁振英說話的時候我們昨天站起來拿著牌而已誰知我們一站起來都不夠一兩秒保安就撕爛了我們的牌了你可以告他的巡民事告他的 雖然有大律師在我都夠膽給意見你可以告他因為那些人是你私人財產還有你的言論自由其實是無法無天即是其實以前講大八一八之後已經是這樣無法無天在保安做什麼都可以的即是那些是保安來的不是警察來的我想是保安來的那些叫城堡香港城堡弄爛了你們的牌之後怎樣 其實我們有些哨子在手的原本打算沉默抗議的他弄爛了台我們的時候我們才拿哨子為什麼要台你們你們是參展人來的是啊因為他不可以容許他連舉牌都容許不了即是說你一舉牌第一就弄爛你的牌第二就告訴你因為你作為一個參展人你進會場做一些跟參展人身份不符合的東西的行動所以就要 驅逐你是不是這個意思其實是啊其實計我們說參展人身份就應該去抗議因為你身為藝術工作者其實應該有良心有良知知道根本文化藝術活動不應該叫一個完全沒有正當性沒有民意的特首來主持開幕禮他糟蹋了你的藝術活動即是你的抗議就是因為大會邀請梁振英做主禮嘉賓 是啊但最終就什麼都做不到梁振英看不看到你們看到因為我們不斷在台我們的時候我們不斷在吹哨子其實在場有一兩位藝術家都問你們做什麼台他們那位藝術家都被人拿走了即是 出聲都拉了 那他事後還有沒有跟進呢?只是抬走了你們,就不讓你們回去還是怎樣呢? 他抬走我們去兩條街之後的一個位置然後放下我們兩條街那麼鬼過癮的即是幫你抬橋抬你兩條街那放下是不是很大力的放下是不是扔不扔掉的現在如現中佔中是不是沒有的慢慢放輕輕放下是啊是啊有沒有男人是不是男人抬男人女人抬女人我們只有男生而已今天示威 有一個女生的,他們都不敢抬他的,都是請他離場,那就跟著他捉住他的手。這樣。不過我想問一下,他預先有沒有任何的,譬如說規則,參展,你要不要簽些東西,或者他有沒有給一些紙,你告訴你,你不可以帶標語,進去又不可以行為,不符合什麼規矩,有沒有這樣說? 有沒有預先警告沒有其實事先沒有不過他有手我們的袋子我們的袋子水樽就被他拿走了我們就沒有帶這個盧姆西所以他都沒得拿你說起盧姆西你知不知道今天下午好像是七點鐘有個記者招待會就這個宜家家私會宣布他們瑞典總部要求將我譯名改去叫 叫盧福西總之我們入場的時候他就搜我們的袋子幸好我們的標語是摺了的他看不到我們就拿進去不過我覺得現在你看整個勢都是將來你要去出席一些公開的場合他都是第一要搜你身 第二他那些保安人盯人的人海戰術會很厲害第三你做什麼事有少少依動他已經有人圍實你抬你走然後如果你再進一步他就檢控找人打你整個態度都是這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壞的趨勢香港本身的公共空間表達的自由 自由、示威的自由全部都是因為這些東西會越整越窄其實法律上我們有什麼可以做的不如我問一下你這麼近城隍廟求之好簽 我覺得其實我們可以去考慮就是會有一些人可能會就這些事件去甚至是做一個司法的程序當然你要很小心不是每一個個案可能你都想做這件事有些你會選我們英文會叫做一個test case真的一個測試的個案才會做這件事 亦都很多時候有些人自己真的不怕打官司他才會做這些事但我覺得是要成立一個清晰的範圍給大家去看到就是你香港來說一直都是尊重集會自由表達自由當然你說我阻到你的進行你就可能會說停止我但如果我沉默地在抗議你沒理由來干涉我沒理由不讓我 這是你的公民權利其實真的要拿案例根據基本法我們有這樣的權利去示威遊行抗議你不斷剝奪這種權利我們應該怎樣去拿案例讓他要 不可以再阻撓人家表達意見的自由你記不記得那時候有些記者問一些問題他大聲一點被人帶走了或者有些人在一星期的活動的時候他就這樣站在那裡可能他的衣服有個標語那就是李克強事件很多這些我覺得種種都是值得拿出來討論的我真的還記得那時候 講很多年前李明葵說人家示威的時候他去播一些貝多芬的交響樂阻礙你示威蓋了你的聲浪你已經覺得他那時候很離譜但現在真的沒有最壞的 只有更壞的 社會裡面有任何 恐嚇性的言論或者大大小小的暴力行為，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的。 當然不會受犯啊，你不認識我啊？妹妹，你不認識我啊？受犯的。 在個諮詢階段來講，市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希望借今次的機會詳細一點讲返晒呢成个咨询嘅过程，点解唔可以好似以往皇后码头咁样个安排呢？ 喂，咁就好离谱喎，即係而家加定先喎，鋸定你先喎。其实呢一个呢，我觉得係一个即係不可以接受。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余若薇。 各位听众好，不好意思，今天小弟很少这样的迟了一个钟然后才回来跟大家主持节目，原因就是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做，本来就想请假的了。今天你都知道，即我间中 我又知 道，不是间中都碰不到你的嘛。 我都很久没跟你合作了， 了 过了一段时间，隔了一段时间。 我问了大班，我说我就是在这里的，其实即在数码港的那个工作，我说迟一个钟头行不行，好没问题，他很顺德人，你知道他 是不是真 他都順得人的，於是就 他順得你而 已，不是我準時， 是啊，今天是每個人順得的， 準時回來，我預計是六點的就六點，剛才回來就當然我沒辦法聽到個節目，工作排得很緊，問一下 Audrey 說過什麼，其中一樣我都是很關心的，就是梁愛詩今天在接受好像陳志雲，是吧？ 是 啊，晴朗的一天出发， 昨天我就去了， 昨天你去了，我就问了你，今天就梁老师，那番说话我看完之后都咳一声笑出来，我说喂大佬啊，人家李飞乔晓阳讲的话就已经人家当他是圣旨，当他是法律这样了，现在又多一个出来，多一件出来去解释，解释这两个人讲的话，你说是不是很难顶呢？即解释完又要再解释，又要再解释，那我就觉得香港就似乎即是他进入我那个年代，太后那个年代。 你那个年代 似不似？ 他似不似太后啊？ 他都似的，但我觉得他不是，他不是太后，他去解释太后的说话，即是我觉得是倒退回去晚清的时候，即是说究竟江水讲的什么，江水讲的也不算 OK， 慈禧讲的东西才得。慈禧怎样博江水，于是就说外面那些宫女啊、太监啊偷听到呢，于是不是这样啊，八九不离十啊，是这样解的，是不是很似呢？大家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准绳，就是我们法律有个很清楚的准绳，就是条文怎样写，个基本法怎样写，我就是根据那个字眼，根据那个条文去。 同埋唔係淨係話個條文點寫㗎嘛，因為你唔係淨係香港先落實普選㗎嘛，其他地方即係都有好多準則話俾你聽，普選就係普及而平等啊，唔可以有啲不合理限制啊，咁應該講啲嘢㗎嘛。佢話唔係，佢唔係同你講呢啲，佢話唔係好似搬機場咁呢， 唔可以一次過搬變曬啲嘢㗎。是啊，会，如果不是会引起混乱的。 我心想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我们还要用启德那个年代那些东西呢？因为你不搬得嘛，因为你一搬你会乱嘛，那你不要搬，你不用启德。 不是最难顶的这个节目讲呢，人家问他什么叫八九不离十，他真的解什么叫八九不离十才拿名嘛，他是律师来的嘛，是不 是？我觉得刘慧卿讲得挺啱，他说 八九不搭八， 是真的九不搭八。 不是话了他九不搭八，他还可以去解八九不离十的意思呢，就是不可以离太离谱，不可以差太远，我够释解了。但个问题是李飞讲八九不离十，那个是不是法律来的嘛？参照就是等于八九不离十，于是啲嘢唔改得，四大板块继续存在，这个 不是 法律。 但仲有一样嘢啦，因为呢其实如果你就算你讲看回2007年那个人大常委，他那个呢都不是说一 一定要這樣，而他都是用可參照，可參照嘛，可的意思跟普選一樣，即是可以不可，是啦，一樣的，是味，可以又可以不可，所以他就說你要不要，不要就原地踏步，因為可以做又可以不做，你不同意就不做，所以可參照的意思就包括 不可或者是可以不參照，但現在不是，現在的可字都沒有，一定要參照，不是參照，一定要照搬，慘的地方在哪裡，一定要照搬，這個我就很想說，不過現在都講完了，大家聽眾可以打電話來對話，另一件事就是我們講的示威自由的問題，剛才你訪問了那位藝術家，黃先生，拿個牌 他想不說話，只站在人拿著牌，即是默站。那你搬人幾條街？兩條街，他說。即是說，在香港，毀壞他的示威物。 在香港，只要梁振英出現的，其他的反對的，不是聲音，反對的標示而已，都不可以在我們眼前見到。 其實好像你記得那時候六四男，你記不記得，那個國家領導人去到不知多少樓在上面見一些居民，他穿著T恤在下面，來港城行過，都不行，他說你要闖入了一個叫做不是示威區，叫做什麼警戒區之類的，有個名字的，都不行，都要抬你走，見不到都不行，見到更加不行，換句話，其實大家不要小看這件事。 這個是跟言論自由一樣重要的表達自由的一部分。 Freedom of expression 很重要，現在警方的做法就是眼冤，看到你眼冤需要抬走你。記不記得回歸的初期你剛才有說，李明葵只不過他還未做處長，是回歸大典總指揮，日本安總指揮，用貝多芬的音樂去蓋過示威的聲音。 現在看起來我們非常文明的做法，而且解說是有幽默感的，安撫警方人員及示威者的情緒是有幽默感的，今天連這些包裝都不做了，說抬你抬你，是撕爛你撕爛你的東西，我覺得我們的香港警察完全是倒退，完全是公安化，學民思潮也是這樣試過。 我在這裏也說過了，上個星期日我去中大50週年的晚宴，學生出來示威，梁振英走出來，馮子不接信的，他一走出去，為防止這班學生有什麼舉措，十幾個保安人員加上4G,圍著他們，半圓形包圍圈圍著他們。 剛才大班有問我，他說你法律上是不是有些事可以做一下呢，我記得那時候不知幾年前，我記得有哪個國家領導人來的時候，在灣仔一間酒店那裡，有些人就等他，就特意還要好像booking房在那裡住，就打算遞請願信，但他已經很遠路，就已經被人截住了不給他提請願信，那些上訪那些來的，是上訪那些，沒錯，上訪那些。 後來我記憶，如果我可以去查看我有沒有記錯，我記憶他們是有做一個司法的程序，另外法庭也判他們是對的，警方是無權沒收他那些上訪，而且他沒有構成威脅，你不可以不讓人示威，這是他的自由，他請願你不可以說不可以讓國家領導人見到他，你的示威就沒有意思了，所以其實是 有法庭的先例，當然我其實經常都說我其實不鼓勵人打官司，真的逼到你最後最後你真的沒辦法做，又花錢又花精神又花時間，但事實上現在核心保安區越劃越大，示威的自由越整越收窄。今天梁振英出席觀塘的活動仍然是這樣，在場內有人示威喊口號那些， 在裡面喊口號，被保單位的保安人員驅逐離場，在外面示威的那些就被警察用相應行動去令到他們這個示威活動消失於無形，每天都發生這些事，每天都在發生，你連被人表達的機會都沒有，那真的很多人害怕，好像梁家傑說齋就一地火水， 黃毓民說的就是汽油彈，你想想，你被人一個發洩口，大家明白示威是什麼來的嗎？被人一個發洩口，喊完口號，舒服了，喊完了，跟打電話上來差不多的。 喊完之後就是我表達了，還有你記得好像奧巴馬出席一些活動，美國總統出席一些活動，被人示威被人抬走，總統說不要抬走他，讓他說，這個是很重要的，你做特首，當然對不起他不是選舉產生的，他689，所以沒有這個胸襟，真的。 我們請來中西區關注組的羅雅玲在電話上，羅雅玲你好。要你等這麼久，不好意思，我們真的要你。 我也很關心這些事情，真的。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我們有些聽眾想問一下你的看法，今天好像是黃遠輝都說那個討論諮詢很有問題，公眾發言完畢之後，我聽到剛才的聲音為何不像當時天星皇后那樣可以問多些意見，現在公眾很多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現場呢？今天 我今天在現場,亦是靈訊的最後一天。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你們剛才說到倒退, 我覺得在我們香港,這個我們等了很久填海回來,這個最後的海濱長廊。 這個應該是公眾可以自由享用的海濱長廊,現在他要將它劃給解放軍。 是一個公共空間，市民是可以喜歡在釣魚、睡覺、跳舞，甚至上落船，都可以。但是我們知道他在海濱長廊是有一些碼頭，即是軍用碼頭的設施，但是他一直以來告訴公眾，那個設施是在一個公眾休憩空間上面的，這個是多年來他們都是這樣承諾，也是這樣諮詢我們的意見。 由2007年开始，一直到2011年的咨询完毕，大家都是这样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公共休憩空间，上面有一个设施是解放军需要时候就要用的，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现在就不是完全反口，完全就说不行了，要划了做军事用地，0.3公顷，under驻军法，市民 用了比喻，他說如果我有圖書館你可以借書，你要的時候你就借本書，但現在不是說整個圖書館的空間都給了你，然後你批准我的時候我才可以進來，這個真是最大的分別，不是說不給你軍用的軍艦拍碼頭，但是平時這個應該是公共空間，就像你說好像黃后碼頭那樣比較，但是那個問題不單止這樣，你說吧。 其實我們很擔心法律的問題，所謂的司法管轄權的問題，是一個司法管轄權的問題，因為如果那是一個軍事用地的話，是受駐軍法的管轄的，在裏面特區政府是沒有權去管的，即是說是用非香港法律去管的。 我再解釋一下，其實在香港的司法管轄權裏面有一塊劃出來，這個不是香港的司法管轄權。會有什麼問題呢？如果一個人被內地通緝的，或者視為這個異見人士的，你逃了來香港，如果你沒有引渡條例的嘛，即是不可以這樣周回去的嘛，你除了用國安找個麻包袋套住是另一回事，進去裏面 是隨時用裏面的法律去處理這個人的，有這個可能性的。所以他說你的船來呢， 我們就變成軍事用途了，船走了，開放給大家去遊覽吧。 我覺得這種做法是很奇怪，是不是成功的呢？還有他都不等於他一定會開放給你，可能一年有一天而已。那些叫參觀入開放入，根本政府都未跟解放軍談判，我們很擔心，就算是一個普通市民，我沒什麼做錯什麼，在裡面真的被捉了，我根本都不可以向香港的警方和法院求助。 那個擔心就在這裏，我們要去北京了。錯了，我想問梁雅玲，今天黃遠輝這樣說，你覺得是否比較特別呢？因為他都是城規會的副主席，或者是建制裏面的人，對，而且他就說這個跟黃口碼頭有不同的做法，所以他這樣說，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呢？ 我就這樣看的，因為其實我都聽過好幾次這個聆訊的了。其實副主席他經常問這些問題，其實他就是叫那個規劃專員由頭再解釋多次，就是說好像錄音機一樣，他們是好像錄音機一樣不停重複又重複，但是 絕對是沒有address到我們關心的問題，就是說那個規劃、那個鬆靈的改變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改變，由一個公共空間變成了軍用碼頭。所以他其實他講完這個，那個規劃專員又是再重複，好像錄音機這樣，就將他們講的看法講出來。但是我們一定要指出，其實規劃專員一直是誤導緊城規會，因為他就說 市民在2007年至2011年的諮詢 每個人都知道這裏有軍事碼頭、軍事用地，但我必須很清楚地說出，我們知道有軍事碼頭的設施，但那個設施是放在一個公共空間，我們絕對不知道那個用地將來會變為一個軍事用地 under 駐軍法來管轄， 當時是從來都沒有提過的。我相信他就算去立法會申請撥款，5月2日他都是說沒有聽過這裏會變成軍事用地，所以他是一直告訴城規會，市民知道的了，以前其實他是在說謊。但是黃遠輝說這個跟以往皇后碼頭不同，他是在說什麼呢？ 他講黃后码头，當時我覺得他的意思就是說那時候不是軍事用途，黃后码頭都是一些皇室或者是港督來到上岸，但這裏是軍事的，軍事要交給解放軍，他的講法應該大致上的意思就是這樣，規劃專員。 黃遠輝今天這番說話是否意味著件事會由頭再談過，不收貨，還是發脾氣就算，然後就走過場，還是怎樣呢？你的理解？ 我就不敢揣測，因為我一直的感覺就是真的<笑> 最近有幾宗事情都是吧？我們假設他應該把關的，是不是？但好像真的不把關的，最近有幾宗事情都是。幾宗事情都是勞吉道，幾宗很多將來的新界東北都是一個很大的爭議的地方。我覺得其實有很多官員根本是要為這件事負責的，我覺得林鄭月娥當年是發展局局長，就是他當時告訴我們這個是公共休憩空間，所有那些公眾諮詢是他處理的，我們有了文件，那時候所有的圖都是公共休憩空間，文件有文字的，有很多東西的其實。但是他們今天都可以反口，但是林鄭月娥局長，他以前的局長 就有這件事發生我覺得他是不是應該要問責呢，這件事他真的騙了公眾。是啊，我真是覺得他們真的有很多官員是要負責任，不過真是騙官眾的事真是太多了。你說一說軍事碼頭，等於好像你說普選，以前又說直選立法會就會沒有功能組別，暫時而已，現在就沒有蹤影，這些說法大家都要期望有人一票的普選，但他又告訴你會有八九不離十的，跟以前差不多的。 大動得滯就好像搬機場那樣會混亂了，有什麼分別呢？是啊，因為哄著先說什麼有商有量，出來普選三人組。是啊，普選政改三人組。是不是這樣又被他騙一次呢？香港市民還可不可以忍受是這樣呢？一次又一次。你不忍受你去密站或者去示威，又會被人收了標語抬出去。你兩條街。 我們昨天不是去解放軍遞信嗎？有沒有抬你兩條街？有沒有收信？有沒有，不過他們不肯收。他們一向不肯收信，會怎樣？接下來程序是怎樣的？譬如今次城規會開完，說當局諮詢不足，黃遠輝發完脾氣，然後接下來怎樣呢？ 他們真的蓋了一個橡皮圖章下去，這件事就會去到特首會和行政會議審批，又是去了那個橡皮圖章。你們會不會考慮法律的程序呢？一定會考慮的，不排除的。而且我覺得解放軍我們遞了信給他，其實我們是約見他們會面的。 因為我們覺得特區政府沒有真正地告訴他們政府對市民的承諾，以及我們市民一直以來是很重視海濱的公共空間。沒錯，他騙下來，政府就說什麼，但他當年對市民的承諾，我們真的很想很認真地告訴他們。 多謝你，羅寧，我們談到這裡。 有會裏面有任何恐嚇性的言論，或者是大大小小的暴力行為，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的。當然不會收回，你不認識我，妹妹你不認識我，受犯的。在諮詢階段來講，市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希望借今次的機會詳細一些 講完整個諮詢的過程，為何不可以像以往皇后碼頭那樣安排呢？喂，這樣就很離譜，現在先加定，鋸定你先，其實這個我覺得是一個不可以接受。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吳志森余若薇是加定你先的，中電加價就會一路加下去，就好像說會追趕電費，每一度電幾年之後就會超過港燈。這也是一個均衡參與。我們住在九龍和新界的朋友經常都笑著在港島的朋友，你們就慘了。 港燈那麼貴，就給阿李先生剝削你、淒涼。每一次加電費的時候，我們陰陰嘴地笑，但現在不是，對不起，沒有這回事，怎麼會永遠著數呢？等我們待會有沒有機會找到朋友去回應這個問題，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我們聽聽聽眾電話，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余先生你好。余先生你好。兩位好。 我今天放假用了半天的時間就看了那份諮詢文件，我覺得這是公民責任，我覺得香港人真的要看這份文件。你太好了，余先生真的好。因為不看其實不知道自己說什麼，我自己的結論就是這個是一個認命或者革命的文件。如果你真的照足行文就自所有的定義，其實基本上我們是不會有一個公平的 選舉制度出來，即是認命版，因為我的問題就是，其實我不是很清楚各位民主派人士 他們還在爭取什麼，因為其實好像有一招叫做機構提名，他只要用這個招數 which is undefined的，在民間裡面 基本上將所有人的爭取可以瓦解了，這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準確。你說得對，機構提名的意思其實就是等於篩選的意思，是 即是叫提名委員會預選一次，所以我現在不太知道大家還站在那裡做什麼呢。 我想知道我們有什麼option going forward 譬如說我在這幾個星期，其實我會看過幾個星期聽到不同的，由學民思潮到佔中三子到劉慧卿小姐， 每個都說還有一線生機，我看過文件之後，或者是我不夠聰明，我就看到幾乎是沒有希望的，或者這樣說，說得準確一點，是沒有希望的，是不會寄予任何一絲的希望的原因，好像你所說的那幾塊東西已經是枯死了，包括機構提名，包括集體意志，包括愛國愛港，這12個字 我自己覺得第一件事，你不可以讓他的文件框住你，有些人就這樣說，有些人在Facebook留言，他就說你杯葛他，這個都假諮詢，我覺得不可以，因為你杯葛其實是棄權，因為有很多其他人，如果你今天看新聞，你會看到其實譬如民建聯、工聯會，他們已經開行機器去落區派單張、去做居民諮詢，所以如果你不回應， 你就已經等於認了命，所以回應也不要跟著他的題目，他說是不是兩個至四個候選人，你就說兩個或者三個就不是這樣，而是你說為什麼要限住我兩個至四個，這個根本不應該設限。譬如他說機構提名，你可以說為什麼要機構提名，我民主程序，那四隻字是這些，我覺得大家是要做，而且 我亦都是回應這個文件很重要的一件事，他就給人的感覺好像是一個法律文件，告訴你喬曉陽說什麼，然後又告訴你這個公民提名不行的，不符合憲法，林鄭月娥就說如果你覺得他符合，你要告訴我，是反過來的，我覺得根本他很多基本的東西都沒有說，譬如我們香港的法例有說的什麼叫做普選， 普及平等，這隻字你看文件是看不到的，另外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不知為何那兩個內地的官員說了就是說了就是的，他們define法律的，都是不合法的。第二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就是說無論我們香港市民寫多少字，出多少聲，排多少隊，我們最多無賴的政府，其實他們可以不聽的，你看梁振英落到一個地方可以有200個人，他用了100個人幣，他們自己人，然後就警察就會將 你們有不同聲音，他三個拘捕了他，我聽你說我去寫，我心機了解，但下一步是怎樣呢？他不聽我們可以怎樣呢？余先生，我可以告訴你，十年前我有同樣的問題，我去出席一些論壇的時候，人們就問我了，我就會告訴你現在政府諮詢你，23條立法，你回應，人家說的說話就是你今天說的，他說你寫信給他都沒用的，他丟到落紙紙了。 我說你都要寫的，其實我說回說話的時候，我沒有想到去到2003年7月有50萬人上街，最終會擱置的。老實說，你看學民思潮那班同學，他們在最初開始反國教的時候是沒有人理睬他的，在街上他派單張，警察經常圍他們，要抄他們身份證，經常都是這樣，但他堅持，他堅持了一年多。 到最後政府那時候有錢給這些機構印書，其中出了幾本，就是說共產黨是一個怎樣愛國， 什麼團結、無私、進步的政黨， 香港人突然醒了。 突然說不行,我就要出去,然後圍著政總幾天,最終真的撤了國教。2003年也是,那時候我在馬路說23條立法的時候,人人個個香港都殺屎洗手洗手洗手,每個人都很害怕,因為那些醫護人員,每個人都在馬路死,真的害怕。 我理解你的說法,就是人多好辦事,我可能今問題就是,我們何時才去吹雞呢?其實今天吹得了,因為他擺明那個諮詢文件,和擺明那個媒體公勢,我今天聽陳志雲,我想訂爛個收音機。不要對付你的收音機。他是無辜的。對付說話的人。我聽,我身邊的朋友,和身邊的親戚,去試試解釋這件事,他們說不是,不真的是這樣,他們沒有看。 好像你所說,香港市民的醒覺有多高呢? 他們有沒有對諮詢文件的implication 接下來會理解有多少呢? 這個醞釀過程我認為是不夠的,你說我們去佔中了 雖然我們撤了9萬多個限,鐵馬很多,水馬也很多,催淚彈放在那裡,我都沒放,那麼快你說不行,有沒有搞錯? 我其實是需要看著一個領袖的,市面上,不要計算市面上的領袖,經過每一次的運動,他們都被人discredit了,剩下來的人其實不多了。那我想問,真是的領袖,何時會站起來帶領我們呢? 余小姐是領袖來的,其實我是但也很快,但我相信不是一兩個人做一些事情就足夠,也不是一兩個領袖帶領大家過紅海,我們不是摩西的時代。事實上,剛才你說一句話,人多好辦事是很對的,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去影響身邊的朋友,但你要有些資料去影響身邊的朋友,這些是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去做的,這個也是我會去做的事情。我覺得我們不要等領袖,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領袖。 明白的人很少,很深的那些字眼,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這些事很深,那時候當時都會覺得,糟了,你解給別人聽,還有那時候大家要記得是SARS的時候,但我們做媒體的責任,若薇就在她的崗位做她的事,我就在我崗位做她做什麼呢,我就將她化繁為簡,深入淺出地解給我們的聽眾,譬如我舉個例子很簡單,譬如說後來取消了管有線同性刊物, 管有煽動性刊物,即是說有一班人可以有權敲我的門,上門聽我書架有什麼書? 那些書如果是煽動性刊物,他就會拘捕我。我這樣解釋給別人聽,別人就會容易明白。 不停地解所以我就這麼黑人憎在香港電台不停地解給人聽人家覺得危機所以你連電台都沒得做危機在眼前所以大家的反應就很大我不怕認叻我做封煙節目的時候在這件事上我是參與了 令到我們的聽眾理解了而起身行動我很記得那時候23條的時候你說你的封煙就是港台我們每天都在說另外一個封煙就是在商台那個封煙的主持人天天在罵我們不是啊下午那個黃毓民天天在罵我們你們那群立法會議員亂斬啊都不辭職啊個個辭職啊 哇我們被人罵到你知道那時候很大影響那覺得為什麼你不辭職那時候我們要約黃毓民出來解釋給他聽問題不是說我亂爭不想辭職那你辭職你怎麼辭職那立法會那裡你要有人講你繼續開會所以我們要解釋給他聽後來他就接受了我們不辭職不是因為我們想鬥份人工我們真的有事在做後來大家都估不到會去到七一 有這麼多人五十萬人出來才變成整件事可以切田北俊要做了做了accidental hero 可能他喝杯水剛才你也有說這隻狼這隻叫盧姆西這隻狼現在家師發言人說很不幸翻譯成廣東話感到遺憾現正進行糾正現在在網上流傳未正式的好像大班都說了是不是就說會改做盧福西好像說今天會有個 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會改名今晚會宣布盧姆西的新名字但是小弟認為改了都沒有用的了都會維持舊的名字我們香港人或者網民因為現在這件事已經是全世界 全世界新聞都有播 不單止新聞,影響全世界的傳播 文說在加拿大好像都搶得很重要我不知道是不是環社區台灣幾乎搶光了好像日本都剩下一點好像歐洲都搶得很重要我不知道為什麼可能網上可以高價賣我聽到有些人說賣689元我懷疑是人們放了淘寶買 擺上淘寶那裡擺上淘寶那些人我懷疑是內地你知道內地很懂做生意的內地人不知道會不會洞都薄薄全世界首購然後我這樣賣出來港幣99有些人傻傻地賣了那就賺幾個開的新加坡也有搶你想想那個影響力這個我認為是講通俗文化網上的一些很重要的課題是不是應該林鄭英帶協 可以這樣說這個是一個很無厘頭突然爆發的東西你很難預測發生什麼事這件事繼續會燃燒下去也反映到民情和政治和通俗文化和廣東粗口有很久說的研究香港的通俗文化的人可以有很久談劉先生在這裡劉先生 吳志森請講聽到聽到余亞薇小姐你好我先提一句人不為己天知地滅我先講這句但有一件不為己天知地滅我先講這句但有一件事我想講是講中電的我在國際大集團公司做過事我為什麼要講中電我要回答了這句先劉家發言了一件事中華電力今早兩位代表在香港電台尤其莊偉欣小姐不知道兩位認識不認識 他其實漏了口的漏了口的中電他說香港的天然氣將會由外地輸入佔香港發電他不是說佔據香港發電是佔領為什麼說佔領呢就漏了一句口中華電力佔領中華電力在五年前這兩位代表在五年前跟香港政府這個不誠信的政府和中國政府合謀了一件事在外地哈薩克 採取天然氣去賣來香港，這麼長路遠。 但我跟你說，海南島、東哥海、艾城天然氣，我都去過那裡。他竟然昨天電視說，五年前的一號氣田沒有了，走去四號氣田，價格貴了一倍，為什麼那時候不公開它？而現在說連四號氣田沒有了，再買的是三倍於價值四號氣田的天然氣供應香港。我跟你說，吳先生， 今天，余若薇小姐明哥說過，天然氣是向下調的趨勢。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香港的專利事業對我們香港市民配合了政府甚至大陸不斷剝削我們香港市民。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我發覺一件事，如果我們香港專利事業都不是誠實為香港市民，不要說賺盡9.9這件事，他做生意是給他賺的，我不會說不給他賺。但是如果他是這麼不誠實、誠信， 跟香港政府、跟國內合謀了一件事，他認為香港有問題可以截我們香港人的氣，香港沒有電，等於中華電力加到李先生說整個九龍半島沒有電，黑暗世界。但是我們付出這麼貴的錢去買到那個能源，根本上不是叫物有所值的，誰跟我們出聲？我想余若薇小姐跟你們公民黨的議員說說，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究竟現在我們香港人 面對香港政府這種不堪的政治甚至乎管治，而專利機構，究竟不要說殖民地，林本利先生所說9.9，全世界已經沒有這個機會了。但是有一件事，雖然是合約亦都尊重，但是有一件事，國內中國他現在這樣的陰謀令香港不能夠買海外天然氣，我聽說 中國上海未來五年的天然氣都是用買離岸的天然氣，但是比香港更加便宜，為什麼我們香港會從上海有這樣的大分別？究竟裡面發生什麼事？大家就要問這個問題，真的要問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夠聽純粹聽中電一面之詞，說他說這樣就說，那個天然氣，這個所謂艾城天然氣就有沽揭，於是就要買更貴的天然氣，這個說法究竟有沒有騙香港市民？這個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這個不是最重要，他有沒有騙我們不是最重要，因為我們沒有這個專業能力去判斷究竟中電的說法是對還是不對的，為什麼要這麼遠來，為什麼一定要西氣通書，為什麼不可以用海南島那些，他講完之後，我們當然我們有很多專業人士，我們很多專業人士可以指出他那個謬誤在哪裡，但更加重要的是什麼呢？更加重要就是環境局負責去監察電力公司的可以賺取利用的這個 香港的政府部門，他有專業人士有能力去判斷中電說的事對不對？吳子森，還有一件事我想說的，吳子森先生，我想說一件事，這條西氣東書，余若薇小姐，我跟你說，你可以查資料，整個西氣東書的油管，它涉及香港很多人去投資了下去，很多香港大集團，等於今天梁愛詩所說，搬新機場太古集團有沒有一個叫做 從事破壞了我們新機場，而董建華說中國共產黨解放軍幫過我們新機場，才可以將混亂處理了。問題上現在我們香港人面對那個水由大陸來，沒辦法的了，我們香港，不過不明白為什麼張軍澳說他重新做過海水化探廠，這個有一個很大的疑問。但是天然氣這個問題，那條氣管，我們香港有多少大集團參與其中？ 分這條天然氣管輸送到香港的付費是怎樣分發的？為什麼要用這麼遠的氣管呢？是不是跟我們香港財團投資了有關呢？這個我覺得值得拿出來說。 非常之可怖的事，現在我們香港專利事業現在做到。 多謝你，劉先生。真的值得說，全世界的天然氣的趨勢都是向下調。 我們用一些污染比較少的燃氣來發電是正確的，但你用因為我們要減排，我們要提高天然氣的使用量，因為西氣東輸，所以天然氣的價格貴了， 去到2015年就貴了很多，於是我們現在就要需要加價去彌補那時貴了的成本。 現在沒有騙我們，是複雜的事情，但你簡單去解說就明白，究竟中間有沒有人。 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立法會的組成，我自己在立法會十二年，每一次兩電加價的時候，你發現很奇怪的事情是甚麼呢？你見到建制派第一個就去拉橫額，就去示威的，但接著你就說，我想要兩電解釋，我想給文件，你看，那些人就說，你不懂看，我不要，我不懂看，有專家看，你給我看，商業機密，然後我們要求特權法，每一次都過不了的，是的，那 立法會裏面有些人表面上提出反對，大大聲拉橫額，他第一個先大大聲，但你要投票的時候要拿資料，他就反對，叫聲大大沒有貨賣，就是這樣，他拿資料就會觸及問題的核心，你喊沒所謂，喊完比如說信數，看完覺得他們都有反對意見，但實際上他是明反就暗幫， 會不會是這樣？小馬大幫忙，這個跟我覺得劉先生也很對，香港有多少個大財團投資了西氣通輸的輸油管，令到他們一定要用那個天然氣呢？我覺得這個問題我們未來一定要追究下去，問一些專家，讓他可以詳細一點解釋我們發生什麼事。轉頭再見， 有任何恐嚇性的言論 大大小小的暴力行為，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辦理，當然不會受犯，你不認識我，妹妹你不認識我，受犯，在諮詢階段來說，市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希望借今次的機會詳細一點講整個諮詢的過程，為什麼不可以像以往皇后碼頭那樣的安排。 喂，咁好离谱，即系而家加定先，锯定你先，其实呢一个咧，我觉得系一个即系不可以接受。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余若薇。 今日明报的社评标题就是燃料价吹下调，电费必须反映出来。中电明年加电费3.9%，港灯就宣布冻结电费，并表示未来4年会尽最大努力维持正电价不变。过去几年中电和港灯经常宣传燃料价格飞升，有需要大幅度增加电费，明年加价之温和， 令到一些人喜出望外。中电一直审慎理财，我们亦都很关注电费的加幅，所以在我们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之中，我们平均每年的基本电价加幅是 1.8%， 就是1.8%。我们亦都听到很多社会人士和我们的客户对电价和对减排措施的诉求，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亦都会继续努力做我们的工作。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中电和港灯表面上是克制，实际上是反映现行燃料账条款对两电有利，对一些客户绝对是不公平。特别是中电在燃料价格吹降的情况底下，未来5年为什么仍要持续加电费呢？增加用户负担，这个 是中电和政府需要解答的问题，燃料费已经成为他们调整电费的杠杆。在政府官员专业程度不够，对国际燃料价格信息不灵通的底下，两电即使是乱估，官员亦都是无法洞悉。于是市民就成为待宰羔羊。两电错估燃料价，截至今年6月底，用户已经是多付超过10亿元计的电费。 港灯宣布明年不加电费，其实是用燃料费玩数字游戏。港灯不单止明年冻结电费，还事先张扬争取未来4年不调整电费。他们肯定知道今年征收的燃料费处于高位，未来4年燃料价格只会下调，不会上升。燃料费下调理应市民可以得益才是。经过港灯一番搬弄数字， 燃料费下调的幅度全数落入港灯的口袋，用户并无得益，成为加就有份，减就无份的一群，绝对是不公平。 中电在1996年已经引进天然气发电，在起步点是比较早的，所以 在要滿足 2015 年的減排上限， 中電需要燒一倍多一倍的天然氣， 而且我們要用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簽署的能源備忘錄 MOU 的西氣東輸天然氣。 中電加價，說法就是要達至減排上限， 需要用更多的天然氣發電， 而且要用成本更高的西氣東輸天然氣。 5年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簽署的能源備忘錄， 備忘錄就說要中電用西氣東輸， 如果說是最佳選擇， 客觀上就並非如此。 首先，艾誠油氣逐漸枯竭之說， 中海油公開表示艾誠員工港氣田確是有遞減的情況， 而中海油亦認為 2017年因為全球供應充足， 預料天然氣價格會顯著下跌。 而其次，美國大力開發頁岩油氣， 上個月宣布產量18年來首度超越進口量， 兩年後美國有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石油生產國， 世界能源格局將會因此出現根本轉變。 正常的情況下，價格即使不會下調，亦都很難上升。 根據中電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 原來供港艾誠氣田的價格為每百萬單位6美元， 新氣田價格就是$14美金， 低於西氣東輸的$18-$20美金。 而西氣東輸因為要以高壓長途輸送到港， 成本高昂並沒有下調空間。 而國際能源格局轉變， 西氣東輸就是非最佳選擇。特區政府應該建議是否向中央政府提出，在西氣東輸框架以外，容許中電有更大彈性引入其他燃料，亦都再提醒政府盡早籌組專業團隊與兩電周旋，必要時宜借助外力聘用外間專才參與談判，以免再被兩電糊弄。 有錢人就沒有那麼介意，每個人都要用電，有錢人就沒有那麼介意，不如人都用電，有錢人就沒有那麼介意，他有太多頭痛的事情還叫他搞這樣，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影響千家萬戶的事，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無小事。我們這個時間請來資訊科技界的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Google為何要放在香港不在香港的將軍澳搞這個數據庫呢？莫議員你好，你好，阿森哥你好，解解給我聽，3億美元的在香港興建數據庫，現在要拜拜了。其實差不多3年前宣布3個地方，香港、新加坡、台灣3地同時建3個數據中心， 現在就三選二，我們就變成沒有那個，你被人篩了出來，這個都不是沒有先兆的，這塊地就是放在那裡種草，上年多，一直都沒有建設的，他好像，大家都看到沒有建設過，其實他旁邊那幾塊地有些數據中心，包括教育所，包括其他，其實是遲過他接觸先登，已經建了在做，我看到有輛車，好像有車進去的人一樣，是的。 所以其實不是一個，你說是不是很surprise，很意外呢，絕對不意外。不過呢，看回他的官方原因，他自己說的原因，這些地沒得擴充，還有我們的成本貴，這兩點呢，我覺得我昨天說，今天都是這樣說，我說是似是而非的，因為呢，其實是的。 因為你客觀看數字，台灣的地方最終可以去到15公頃， 香港現在那塊地只有2.7公頃，而台灣的投資額是6億，香港已經3億。 所以是便宜的，新加坡比香港小 2.4 公顷， 主要是地價，我想新加坡人工也不便宜，建築費香港可能都會貴了一些，因為這裏人手不足，各樣東西都有影響，可能台灣經濟不好，什麼都便宜，最真的經濟真的不好，新加坡我想跟香港會比較接近，但它的地價真會便宜，可能政府也給了很大的優惠，但你如果說他真的想的，那幾億美金不是大錢，但他真的想的話， 另外他說沒有地方擴充，這個也是事實，所以我說似是而非，他說出來的東西沒有說不是，不過你會猜是否真的原因呢？真的原因是甚麼？最主要的原因呢？不是，我真的原因我都不知道，我又在這裡跟大家分析一下，猜一下，有些人就猜政治原因，我覺得我不排除，不過我又未想到邏輯。 有些人說他很怕中國的審查，我覺得新加坡都是，新加坡不過是美國的朋友，我意思是他的審查，監察那些不只是怕內容審查，一種是監察美國佬，其他國家，俄羅斯、中國，怕不怕他有監察呢？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如果他真的怕這些東西的話，他就真的哪裡都不用去了，第一。 大家都不會覺得香港是會，我們的政府有沒有那麼厲害，可以懂得去監聽人家好像俄羅斯、美國那麼厲害的中國那麼厲害的。不用，我們的政府這樣，不用特區政府。你說如果是中國政府是這樣，我覺得美國佬應該對他們自己的技術應該都有信心。龍與鳳，我覺得中國的水平在這方面 我的意見，個人意見，覺得就有一段距離。反過來，如果他真的聽美國政府的話，放東西在這裏，然後刺探回頭都頗過癮。這些就是大家的估計，大家很主觀的意見。我覺得有一點，我覺得真的我們明顯三地是最舒適的，就是政府的支持，和直谷 人脈關係，不論我們的商界以至到我們的政界，很明顯台灣聽說他的部長都是Google的舊夥計，他們那個人脈對於科技界和直谷的關係，不用說，因為你想想那麼多電子、儀器、硬件 製造都是台灣，即是你說我們蘇局長就是那些人脈關係不夠，關係打得不好。蘇局長根本就是律師，他根本不是這行，他都不懂。 我舉手證實他真的不懂。 我跟他吃過一次飯，比我大到他，他真的不懂，IT不懂的，他這個就是香港政府。你在外國真的有個科技局，有人負責做這些的事，就真的請回一個懂這行的人去做，新加坡如是，可能是博士，那行的博士，新加坡如是，台灣也如是，那個人脈關係很強。 我不排除，我覺得甚至是比較可信，但是可能去到一個階段，他真的覺得這些，有些人說 他有很多錢，錢一定不是原因，那不是的，任何一間公司都要計算的，那他起上來 過不了關，有股東的，大哥過不了關，要選擇，那你沒辦法，我貨比三家，我都要收了最貴的，這個不排除是這樣的，但是問題我們的人脈弱呢， 我們就變成有些優勢的地方，比如台灣，比較輸給新加坡，有時這件事，譬如數據中心，有少少我都說，他們很多基本的因素，包括他們的網絡，不光自由，但他們網絡的接駁，他們的做數據中心的集中性等等，其實是跟香港是接近的。 但 台灣呢， 台灣就不行的，台灣就遠遠是弱過香港， 你想中華電信都開放不了。 但Charles我覺得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就是因為你說這些因素， 谷歌應該入將軍澳購入地皮的時候他已經知道了， 你說香港成本貴、沒有擴充， 這些因素他應該知道的， 就算你說人脈關係， 蘇局長不懂IT， 這些他老早知道了。 為什麼現在才來退出呢？這個我覺得Google也要抵賴，因為他坐到差不多剩下，我聽說有些官員說他的死線其實還有大概兩個月，即是他差不多坐到三年的剩下都沒什麼時間，然後還要是今天，今天就是台灣的數據中心就開張。 他才去宣布，所以他也是很壞的，某程度因為他自己霸住你的地，即是三年就要給特區政府，基本上你三年都不做事，但是我覺得你官員就沒理由等三年然後就說你都不做事我收回你，你當然你看見人家大家都知道這些行情都知道，去台灣新加坡就在建，起得如火如荼，香港就未動過， 你都應該要去接觸一下他，去把握，跟他聊聊天，游泳一下。主席，他的行政主席Eric Schmidt來到香港，高調在中大 幫我們的學生創業，沒有官員見過他，你明知道那件事是這樣的，我不會覺得梁振英找他一次就立刻改變主意，商業決定不會這樣改變，但是你都要，懂得做什麼事，下次怎樣，我懷疑，我落台怎樣，你跟我繞個好些的落台，不要這樣落台法， 我懷疑特區政府不 想他來，我自己覺得他不想他來，即是好像史諾頓那樣，無謂在這裏再多一點。你說得對，你谷歌來香港我怎知道你會搞什麼，用大陸思維，你擺一塊東西在這裏刺探我們，用大陸思維的話就真的不想他來，這個陰謀論我就無語，那就慘了。 事實上也有很多外國公司還在來講，講真的我也知道他真的跟蘋果報道過很多，其實是談了一年多，但是人家還未做決定，看看結局如何。條數怎麼計算？令香港例如就業機會或者這些基建等等，又或者所謂的synergy的效應，有沒有大？我覺得那個感情上和大家的信心上的損失就大一點，你那塊地現在立即拿出來呢， 大把人要的，過幾兩個月前才剛剛另外一間收容機才在工業村外面剛剛過兩條街，4.6億拿了塊地，又是一公頃，更小的地我不擔心沒有人要的， 但問題是對香港的形象或所謂的協同效應，形象對外的形象，對內的感覺上，人們可能說更加說你的高科技香港不用搞了，輸給人了，這個我擔心是會有影響的，但實際上大家不要忘記，谷歌建了那塊數據中心是自己用的，所以它搬去別處是沒問題的，但現在大部分在香港建到以含含的數據中心是做酒店那樣租 那些客人，那些其實需求是不斷仍然有的，所以才你擺一塊地出來，有幾間公司一定排隊去想做，就因為他是租給客人，而那些客人就真的有需要放在香港，因為為什麼？真的因為我們在防火牆外面，當然啦，在裡面，不要說來蓋你， 你看你的資料，你都難搞了，我們又不要真的好像坐定粒鹿，掉以輕心，因為為什麼？你現在說的自貿區，自貿區有一樣，他們之前就估計會不會做，暫時都未做，但我覺得幾年內可能都遲早都有機會會做的，我說不會，自貿區裡面就可以看到上到這個防火牆外面，我說不會。 你說不會希望成你貴言，我也是希望成你貴言，不是成我貴言，你對於整個中國政治氣候的分析 這個很重要，那個不是政治特區，那個是經濟特區， 對不起，那我希望你對，如果你對的話，香港的競爭力還可以延續下去， 我不敢說，不想說捱久一點，但是我們還有些 還有些渣拿，如果連過去的優勢， 我們優勢是更加少的， 敵對優勢啦，多謝你，OK，莫乃光。 的確優勢有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資訊自由流通，第二件事我們的司法暫時還是獨立的，遲些不知道。 我們都希望繼續維持我們的優勢，有一個不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宣佈一下，我看了即時新聞都看了，深圳有兩個街市發現活禽的街市的樣本是呈陽性的，其中一個我看到即時新聞就是深圳龍崗，就是廣東省 衛生計劃生活委員會說在這個街市裏面驗出到H7N9禽流感有病毒呈陽性，防控人員已經下去做這些檢查的工作，有13個樣本和70個環境樣本裏面，13個活禽的樣本、70個環境樣本裏面發現到有H7N9的陽性反應。 這個都很值得警惕，即是我們是不是還要找一些活雞來呢？當然很多人回去賣菜，那不才行，賣完湯圓之後找一些水拿下去，熱水是當是熟了運到來香港，很轉頭再談。有會裡面有任何恐嚇性的言論，或者是大大小小的暴力行為，特區政府一定是會依法辦理的。當然不會收回，你不認識我？不會，你不認識我？受犯的。在諮詢階段來講，市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希望這次的機會詳細一點講完整個諮詢的過程，為什麼不可以好像以往 皇后码头咁样咁安排呢？喂，咁啊好离谱，即系而家嘉定先，锯定你先，其实呢一个咧，我觉得系一个即系不可以接受。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余若薇。 好了，去新加坡和台湾这个Google， 我就会有一个怀疑，第一，苏锦梁当然不懂IT， 没有人脉，不单没有人脉，我认为他知识都不是很高，知识水平很低，对于IT的理解， 对于这个网上世界是什么一回事， 他在网上红都是因为被人笑， 什麼一男子那些，或者卡片show，卡片show那些，我覺得即使他不想這檔東西留在香港，我講的陰謀論也好，他都無法著力。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這些東西，你看整個政府的大方向是怎樣，所謂宏觀，你知道我們的特首經常說什麼的， 內交，他不恨這些谷歌，他覺得這是很煩的東西，這就是他的思維，你看到的，他每樣東西，他有什麼東西，香港打大風也好，他在風眼裡很穩陣，然後經常去內地，那他感覺良好。你想想最近他去廣西，廣西和香港有什麼經貿關係，你想想，除了 除了以前中聯辦主任，他的老闆調到廣西之外，還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去廣西？我們不太明白，很多私人事情，所以他整個想法不是為香港長遠的發展，其實谷歌是來香港，對於不單是虛的形象， 我認為是帶動到某程度帶動到香港的科技發展，令到香港的科技人可以有很多學習的地方， 所謂有一個synergy的效應，有一個協同效應， 這個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人家新加坡爭，為什麼人家台灣爭？ 不是爭你請多100多人，不是這個意思， 整個國家整個地區的形象都會提升。 以前經常說香港是亞洲 國際級的城市，現在我們講內交的了，沒得說了。黃先生你好，黃先生， 宋哥，余若薇，余小姐你好。我本身我做IT的，我搞開data center， 咁我搞嗰啲 data center 就即係啲所謂 vision data center 啦。 vision 咁我都有啲幫啲公司做一啲 consultation 嘅嘢嘅。 嗯。 咁其實我哋揀呢啲 center 咧，唔係睇地價，唔係睇地租。唔係睇個租金、嗯，租金其實對個 data center 嘅 operation 係好細。誒，因為 data center 個 vision data center 最貴係咩嘢？ 係咩咧？係咩咧？ 估唔估到？ 唔識。 係 bandwidth 啊。 哦 ，bandwidth 即係嗰個即係頻寬啊，所謂係啊。OK。 如果你喺香嗱，我俾你聽，英國佬送俾香港嘅，遺留俾香港嘅、嗯、最值錢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大東電務局當日將所有10米 cable 攬曬喺香港。 嗯。 香港的 bandwidth 是全亞洲差不多最多的、 嗯、 所以價錢都是最便宜、 嗯、 在香港買一條 1Mbps 的線和你在新加坡和台灣的價錢都便 宜、嗯、 長遠計的話呢如果一個 Vision Data Center 的話香港是一個好好位置的、 嗯、 bandwidth 多、 嗯、 你的 country 有些國家你根本給不到那麼大的 bandwidth 出來的你買 100Mbps 那 100Mbps 誰給你 的那為什麼 給不到的 那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好的這件事為什麼優勢為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Google 不選擇剛才莫議員說 Apple 未定其實我今天收到封 Apple 已經決定了擺在香港還擺在荃灣 嗯 OK 即是你解不到你都解 不 到 我不知道 Google 為什麼不選擇還有我說多一件事給你聽如果我做 consultant 選 Vision Data Center 我擺頭擺到很低我講個原因俾你聽，講咗俾你聽，你即刻明 白、嗯。 我哋有一樣嘢叫做 natural disaster。 點樣話？ 係聽唔到，聽唔到，係咩啊 ？natural disaster。 natural disaster 即係呢個天然嘅災害， 係、 哦、即係地震啊嗰啲咁樣係嘛？ 冇錯，台灣有地震。 係。 我哋唔會揀台灣。 嗯。 所以佢揀台灣唔揀香港，一定有原因。 即係你有咩估計咧？ 你估點解唔係 咩咧？ 你有沒有 special offer 給他如果我們現在看這個報告的話、嗯、Google 報告的話他會拿新加坡做一個 Bargaining stick 所謂是吧 台灣地價便宜地價大可以 expect 的、嗯、台灣可能做個 primary site 是、嗯、台灣地震的話新加坡立刻做個 backup site 嗯是的、嗯、那你做咯原先他可能做個 plan 的話呢香港人派咪西，跟住呢兩個做 backup 西咯。 但我而家香港好似你話齋， 完美嘅 perfect 嘅組合喺亞洲， 又冇天然災害，個 bandwidth 又好夠咁樣嚇，咁點解唔揀香港咧？ 唔揀香港咯， 係嘛？ 即係如果你問我最 perfect 嘅就香港同新加坡，如果你問我嘅話，我做好多 proposal 咧，香港新加坡最 perfect 嘅。 嗯， 同埋 quality of people，internationality，即係我哋講英文啊，講嘢成嗰啲性啊，新加坡同香港都好咯，台灣都係差。 台灣唔得嘅，台灣。 我以前做啲 proposal， 即係做嗰啲咁嘅 UIV 俾啲客嘅話，我哋唔會跟台灣嘅。 因為台灣真係地震都好論盡嘅， 好 密嘅。 馬來西亞、菲律賓地價平，但我哋會揀馬來西亞、菲律賓咯，即係俾個客首選都唔會俾佢揀咯，除非佢有自己嘅 preference。 好， 如果唔係嘅， 好， 香港、新加坡係最好嘅。 多謝你， 多謝黃生。 大家去估下啫，估唔到啊，估係咩原因咧？ 估唔到 嘅其他嘢咧，多謝你啊。 叫阿莫乃光喺立法會問下蘇局長啦。 係啦，劉生， 劉生。 喂好啊你吴志森你好而家咪你好 系 讲啊我咧就第一次打电话入嚟嘅啫 打多啲嚟 咁咧啊咁咧其实咧我咧就好支持余玉梅嘅但系咧我仲未选过佢因为佢不嬲都唔系我选区 哦 OK 吓咧就头先咧我咧就听到有位观众有位听众打电话嚟嘅 系 话佢睇揸咗成日时间睇一半 阿余生 好选 系 啊余生嘅 咁我觉得佢讲得好好 嗯 其实咧。打春我哋聽春呢個台嘅人個個都支持普選，即係、普及平等，同、埋自由啊民主，我哋都好支持呢樣嘢。如果你再講呢啲嘢，其實都多餘。但係點樣能夠可以改變個政策，或者將個普選能夠再行前一步呢其實我覺得我哋係需要27個泛民嘅議員，因為27個泛民議員咧，可能有27把聲音。我哋選民佢都唔知道跟邊個，個個都唔同意見，個個都有啲保留。其实我们需要一个领袖领袖好像扫帖那样他一举一支旗呢、我们有百万人听他讲话我们出来游行、我们出来罢工罢课、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人呢我不相信政府敢不肯不听他的声音、因为这些人呢其实占中呢如果这个人可以即号召这些人可以做同一个行动呢、我不相信一个政府肯 肯冒呢个险，同呢百几二百万人去对抗。 你觉得共产党都会怕嘅？即系共产党会怕人嘅？ 佢唔会怕你，但系佢无谓得罪你，因为佢同呢百几二百万对抗，其实佢风险噶嘛，佢唔系话赢晒。 咁你认为如果有个人揸支旗出嚟话，大家我哋一起去占中啦，一起去罢课啦，就有一二百万人跟佢啦，系咪咧？ 因为其实我哋泛民，我哋选举有三百几万人做选民啦，其实有55%系泛民嘅支持者嚟噶嘛。喂，如果我哋嗰55%唔系支持27个人，我系支持一个人。咁呢个人呢把声音，如果同坐喺度政府，我相信政府唔敢唔听佢讲嘢。 我谂可能咧，即系而家咧，中央就系好似你咁谂法啦。佢就好担心，哇！如果我俾香港普选嘅时候，唔系选27个立法会议员，系选一个特首， 选一个反对派， 55%去选佢，咁我咪大件事咯。咁所以佢而家嗰个普选个方案咧，就筛晒呢啲人出嚟， 系咯， 系咪咁咧？ 所以如果政府其实好鼓励你哋多，即系众建诸侯要少权力噶，因为最好你越多泛民议员越好。每个代表几万人，咁我听边个讲好嘢，我其实我都唔听边个讲好。但如果唔系，呢啲只系得一把声音嘅啫。我只系呢个人讲，呢个人就代表背后一个势力。佢话你叫佢罢工，罢工你叫佢罢课，罢课呢个又系。 刘生啊，你认为你睇咗咁耐，你认为香港能唔能够出这样的一个领袖呢？ 我咁讲，唔系话净系市民泛之泛民嘅市民去要选举呢个领袖，我觉得泛民议员都要能够 compromise 去推举呢个领袖。 当然啦，呢个系一个前提啦，即系有呢个领袖先得噶，咁样系嘛？那个前提就是 这个领袖梗系有咪啦。如果你话我自己， 咁余若薇做唔做到啊？呢个领袖你觉得？ 我 摆佢上台先。 同你做节目仔呢个好处啊，俾你摆上台。 嗱，我心中咧梗系余若薇啦，因为我冇机会选佢，因为佢每一次选区咧，譬如话就算新界西喺香港岛， 又唔关你事，香港岛又唔关你事。 有七百万人支持佢噶。即虽然佢两票七百万， 佢选票好高嘅， 佢选票好高嘅。如果你话佢选票由全香港嘅市民或者九龙新界嘅人投票，我相信佢嘅选票一样系好高。 冇错啦，正正因为咁，中央政府就唔想佢入到闸，即使佢真系有意愿出嚟选，佢而家话冇啦吓。即使佢有，中央政府就话哦，因为你选票好高，民望好高，当选嘅机会好大，随时咧300万投票咧，你攞200万票嘅咁，会唔会死？ 唔系呢个当然啦，呢个有可能啊，呢个有可能嘅，即系跟住惊嘅就系咁样啦。咁同埋我有一样嘢讲翻先，嗰个听众讲啦， 系， 但系余若薇小姐，我大概我都知道咩年纪，我都几多成60岁噶啦，我都唔系后生嘅。其实我哋要去搏呢一步咧，譬如话讲普选咧，时间就真系唔多。我以前可能仲可以做得几年嘅，即系到70岁后根本就冇机会可以做。仲有几年光景咧，如果能够可以即系担起一支旗，能够令到啲支持泛民嘅市民或者议员系团结嘅咧，呢个咧就即系会系一股好大嘅力量。 Okay. 就我谂个力量系仲大过系占中嘅。 好。多谢你刘生，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即是要谈的，即我就不想摆他上台，刚才摆了一次就你看他。虽然他笑着这样对我，我想心中都不时哇跟你做节目真的要搭飞机了。 搭飞机飞 了。你要自己慢慢想一下，其实当然香港市民对你有期望，那你说喂不要对我有期望行不行，可能有很大压力，这个我就不逼你了。是很多香港人都觉得我哋要揾个领袖出嚟，一呼百应嘅领袖。我有时会觉得咁谂咯，即系我哋有个曼德拉就好咯，我哋有个咩昂山素姬就好咯，系嘛？好多人都会咁样谂。但系有时咧，曼德拉点解会出到嚟？昂山素姬点解会出到嚟咧？系同佢嗰个政治气候、同佢嘅水土、同佢嗰啲人嘅传统有关嘅，唔系话有就有嘅，系嘛？ 同埋我觉得就是有时不是讲那个人本身咯，也都要讲你刚才说水土又好，其实你都要讲那个地方的人民究竟他们自己怎样看这个问题。即是我觉得有时你跟香港人讲，甚至你讲回刚才余先生打电话来都说是的，他自己很猛整，但他跟周围那些人讲，他们就说 看都不願意看你這樣說你多少人走出來說我們一起做這件事都沒有用的還有這個領袖之所以形成變成一個領袖是要付出無限的代價的孟德拉坐了二十七年監監啊大哥昂山素姬坐完監就被軟禁都是幾十年那個人坐完監被軟禁幾十年 還壓不倒你想什麼材料做你只是說劉曉波坐11年監陰公劉霞精神崩潰你就可以想像現在香港的形勢的確需要多些人去升覺要好深思究竟怎樣走下去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澳洲的潘先生你好有什麼意見呢 我本來想講天然氣的普選先講普選香港是很需要一個曼德拉的質素的人因為曼德拉是這麼受人尊重因為他從來沒有為了換取一個生存的空間而對他的底線 他心中的底線即是他沒有放棄他心中的底線不過他之前也有暴力他武裝鬥爭他那個武裝鬥爭你覺得香港人會不會支持這件事或者接受這件事他拿槍的我想武裝在武裝鬥爭之前他曾經有段時間都用和平的手段但不行終於走上武裝的力 可能有些人說香港對用武裝鬥爭這個很遙遠的和平佔中也有很多人說害怕和平講明起碼我們需要一個領袖就是為了這個全民普選的理想是跟中央絕不妥協地談判如果我們好像我們考試一樣如果我們永遠心目中想拿100分 但出來可能80分但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想著用50分做這個目標的話我永遠都不合格沒錯人家都未開始跟你說你已經想著不行為什麼我們要用一個奴才心態希望這樣我覺得我猜你應該這樣我覺得你會接受這樣是很不行的你自我閹割我很同意 潘先生這件事我有時聽見一些民主派說公民提名都是不行的我真的跟森哥說我現在明明有兩隻手你跟我斬了一隻手你說行不行你說我還有一隻手不要緊我要爭到最後未說已經將自己的底線退後希望可能有少少進步 但是我們心目中的普選我寧願像Audrey所說我寧願原地踏步反正選出來的那個我都不會喜歡的沒錯你是不是想說天然氣先說天然氣剛才有聽眾打電話來說天然氣價格是很貴的我在澳洲很多天然氣項目都在做其實在說現在的 市場的spot價大概是3.6個單位 當然3個單位一定要加上運費 3.6是什麼錢? 美金一個單位是多少? 我忘記了單位是怎樣計算簡單當作一個unit 但是剛才那個觀眾明報是說14元一個unit 我聽到你們這樣說但是在哈薩哈輸到香港很貴的很遠的但是澳洲都遠了要用船但是現在澳洲和日本簽的遠期合約大概都是10至12元一個單位都是說美金中電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本來是6 新氣田的價格是14元美金西氣東輸的是18至20元美金 新氣田是在海南島在旁邊我們用南半球去北半球都是10元 所以你真的食水好深。我覺得 是的，即究竟在這個過程中間那些利潤去了哪裡呢？即需要立法會議員 去調查一下， 在那條管道咯，條管啊， 是那條管道，但那條管是不是因為是不是中國是為了是去、支持他們的西面的盟友、是為了他們可能國家安全而給一個特惠的價格要我們這樣去買貴東西呢？ 不出奇，你說得對、你這個分析很對，我認為 是啊。為什麼香港人不 去澳洲、去買天然氣呢？ 沒錯。 好 多謝你提供這個資料。我們最後一位陳先生，你好陳先生。 陳先生 請講。 喂，你好 陳先生，不好意思要你等，請講。 你好你好 你好啊， Audrey， 森哥你好。 是 我想講這個政改呢，真是即完全你会看到这件事，它的关卡呢连你泛民都不可能入閘，那个公司提名和那个集体意志， 机构提名集体意志，是的， 是的， 它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即是保险系数、安全系数 高 到 不得 了，其实是 倒退的。 其实倒退，你想想它以前呢，就是在那个选委会那里，你即是民主派都可以拿到1%，都可以入到集，但因为他知道你实选不到嘛，所以现在呢就将那个提名门槛呢就提高了，等你呢就即出不到这个提名委员会的门槛， 是的，入集入到，出集出不到。 咁所以好榮幸啦，好幸，即係我第一次打入嚟，咁啊Audrey喺度，咁我想問一問，其實一樣嘢呢，我想真係想清晰一樣嘢，咁其實你係公民黨嘅主席啦，咁你睇到公民黨嗰，你睇到呢個諮詢文件之後，即係你哋民黨嗰個立場係點樣呢？ 我哋嘅立場係一路都係好清楚嘅，就係我哋唔接受一個有篩選嘅普選。咁咩叫做有篩選呢？就係話你嘅門檻高過而家即係選委會個1%嗰個門檻，或者咧你呢個選委會自己本身即係提委會啦，將來變咗呢個提名委員會啦，佢自己本身做一個預選嘅，選完咗之後先俾你選。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篩選，即係我哋公民黨咧係好清晰係。不接受有篩選的方案的，現在如果你看諮詢文件，它是很明顯是有篩選的， 就是這麼簡單咯。其實 但我覺得很失望的呢，就是泛民呢看到這個所謂的諮詢文件是真的沒有人出聲的， 都不是沒有，有，不過未反台，應該這麼說，未到反台的時候，他們覺得 都還未有任何的行動啊，或者真的激烈地跟他說喂唔掂喎呢樣嘢。 嚟緊咧元旦會一個大遊行啦，另外咧各個唔同嘅黨派咧都會集中我哋嘅政改嘅方案嘅，我哋亦都會回應呢個。 醖釀緊，應該咁講，咁啊有少少 可能真係元旦會真係佔中啦。 未必 㗎，元旦就唔會佔中，但會有個模擬投票。 好，我哋傾到呢度，拜拜。 拜拜，多謝曬。 D100 属于你， D100 属于我， D100 是属于大家的。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大声台，还声于民。